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9集。 您不满意这个菜色吗？我们也可以换呀。 江爷说了的，务必要照顾好来无常，比对普通无常更细心的姿态。蓝河看着那些美食叹了口气，不是不满意，而是他已经不是那个需要节食的他了。除了培训之外，方导还提出来，他觉得蓝河有点瘦了，希望他在进组前能够增重十来斤。蓝河之前两部戏都是要控制体重，所以减得偏瘦，现在倒要增重了。公司安排专业人士给他做了食谱，还得锻炼，不能只增脂肪，还得增加肌肉量，这才好看。这下好了，蓝河从吃不饱一下成了一天吃好几餐。来之前他才吃完高热量夜宵，真是一点胃口也没有。道士们听到蓝河的叹息声，急问道： 哎呀，来无常到底是怎么了？ 震惊，阴间著名饿死鬼面对美食说不。蓝河在为角色做准备呢，顺口就念了句摩诃止观府行里的句子：吃少心智才能清明。道士们沉默了一会儿，都慌了，交头接耳起来，甚至露出惊恐的表情。 哎呀，快保护好魂魄。 一位道士更是退后几步，扶了扶道观，边走边喊： 哎，江爷不好了，来无常要跳槽。 大家团团围住本该由蓝河引去东岳阴司刚超度完的魂魄，略带警惕地看着蓝河。蓝河无语，该道士已经一溜烟跑远了，嘴里还大喊着：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啊。蓝河哪里料到这些道士反应这么快，他这随口一句都能听出是佛门的。眼看他们都要防备起自己，恨不得大喊有内鬼停止交易，蓝河赶紧说道： 没有，胡说八道，我没有跳槽。 可是道士们哪里会信，拦着他不让他去追人，也不让他接近魂魄，警惕的道： 您是什么时候投入佛门的？ 跳槽这种事哪里都有，只是来无常很是光耀了一番阴司，居然也跳槽去地府，难免让道士们心生哀凉。 哎呀，有话好好说，不就是学两句蛇罢了。 蓝河叹气道： 哎呀，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敏感， 程度堪比他家蹭饭的那位柳仙了。中见一名道士站出一步，傲然道： 当然是因为无常老白会偷偷把冤魂送去寺庙救度，然后再接回阴司，我们得防着地府也抢魂魄。 蓝河无语了，好意思吗？合着是因为老白占便宜惯了，一直防着啊。不说他差点都忘了，老白确实有这个习惯。道士们越说自己就越信了。 哎呀，我就说难怪来爷今日没有和白爷一同出现， 那是因为老白去给范爷谢爷打下手了。 范无咎和谢彼安不是来京城了吗？后来他知道好像是抓什么趁着鬼门关溜出来的鬼魂，老白作为片区负责人去舔他的偶像了。道士说道： 这不都是您说的喽？ 蓝河无语，他想用老白的一句话说：我们父子情多深呢，怎么会散呢？不多时，那道士真把江河道长给请来了，老头也糊里糊涂，见着了蓝河本人，经他们七嘴八舌一说，才想到了真相，恐怕是来无常把角色给拿下来了。他 他还给蓝河投了票呢，自是知道这件事的。江河道长风仙道骨的一缕胡子， 好了，不必担心，来无常的确没有叛变。 蓝河说道。嗯，就是。他很有信心地给蓝河做担保，虽然不知道江河道长为何能这么笃定，可能这就是高人吧。道士们还是讪讪把魂魄交给了蓝河。待蓝河走了，道士们还是有点纳闷， 可是来无常真的很反常，他不但佛言佛语，他都不爱吃东西了。 江河道长说道。 是吗？江爷，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内幕啊？ 有道士不禁问道。 什么内部内幕的，阴间的事你们少管。 江河道长负手离开了，其他道士叽叽喳喳议论起来，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啊？自从那次镇武公园大战柳仙之后，江爷对来无常就有点特别了，他们到底哪里做错了呢？ 孙家今日有活动啊。 胡七十九看到早起的蓝河问道。 是啊。 蓝河洗漱完正在擦脸。 你在家乖乖的，不要欺负白武。 老四呢？胡七十九说。 柳翠堂昨天吃饱了，说是公园巡逻去了。 蓝河无语，随后补充道。 我说啊，你不要随便给他起外号了，他听到又要犯病。 胡七十九笑嘻嘻的道。 嘿嘿，我就私底下喊一喊，孙家你自己不也管白武叫一平吗？ 哎呀，这倒是。 蓝河感叹道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样无耻。宋福潭无语，他走过来帮蓝河打领带。 哎，你啊还真是个好父亲。 蓝河仰着头让他施为，得意地笑了两声。公司今天安排了蓝河出席一场代言产品的发布会，蓝河拍戏期间一直没参加线下活动，平时更是基本不出门，让粉丝都觉得纳闷了，年纪轻轻的演员怎么那么不爱出门呢？从来没人偶遇过他。当然蓝河不是不出门，而是他空闲时间都以魂魄状态出门做兼职，这谁能遇到啊？反正这次发布会也会有很多粉丝到场，估计很久没有看到蓝河了，挺热闹的。蓝河和宋福潭一起坐户内电梯去地下一层。哎，等等，我拿点快乐纸。出去两步，蓝河想起来有东西没拿。虽说是去参加阳间活动，但是经验告诉蓝河，无论到哪里，带点快乐纸总不会有错的。 我陪你去。 玄光老师，你好粘人啊，好幼稚，这也要去。蓝河嘴上这么说着，还是和宋福潭手拉手进了电梯。蓝河看到依萍也以刺猬形慢吞吞走了过来，伸手按住电梯。 哎，你也上去吗？ 白武确实是想上去吃东西来着，他看了一下，叹气道： 哎呀，人太多了，我等等吧，错峰出行。 蓝河无语，如果不是知道白武的性格，如果不是自己也能见鬼，他会以为白武在说鬼故事。 哎，你不如走楼梯运动一下，有点圆。 宋福潭随手按了关门。伙食好啊，依萍确实圆了一点，但脸还是小的，刺猬嘛。门已经缓缓关上了。蓝河最后看到的是依萍黑豆眼中的震惊。 我觉得依萍可能在想啊，后妈果然没一个好的。 蓝河和宋福潭这次出行开的是他代言的那款车，到了会场一看，门口够热闹的，已经有不少粉丝提前到场，而且不止品牌方在这儿办活动，京城的宗教文化交流会好像也在这里举行。所以除了冲着蓝河而来的粉丝们，还有一群和尚、道士、牧师之类的宗教界人士， 正在大门口的红条幅下手捏着小国旗合影呢。蓝河无语，他在里面看到了好些熟面孔，像不动法师这样的老前辈没来，司空倒是来了。车辆掠过他们，直接驶向停车场。蓝河回头看了两眼，还挺和谐。不只是阴曹地府和东岳阴司已经合并了，这阳间的组织交流的也不错嘛。这个场馆一共三层，一楼的场地白天的时段不知是没定出去还是也办完了，反正蓝河没见着人，他先去后台，这已经是提前来了现场，化完妆又在现场和主持人再对了一遍流程。 好了，现在大家可以有序入场了， 工作人员宣布后，粉丝们就拿着入场券排队进去。而此时王丽丽在大门口发着微信， 我已经到了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就在这个尼拉堡边上。 请问你是莉莉太太吗？ 两个女孩走过来，小心地看着王丽丽，确认旁边真的就她一个人。主办方那边这次特意邀请了给蓝河画过同人画的画师莉莉，也邀请她创作了蓝河代言相关的画，到时现场送给蓝河。有熟悉的粉丝知道莉莉会去，就约见了太太，只是一见面大为傻眼，这个身高1米8以上的汉子是谁呢？ 我就是莉莉。 王莉莉伸手和他们握手， 你们好。 她本身欣赏蓝河的电影，所以创作了一些图，谈不上忠实，但也算一般粉丝了吧，所以来了。上一次见到蓝河本人时，对方还没有出名呢。俩粉丝无语了，他俩都晕了。 不是你莉莉怎么？ 朋友画风都不说了，莉莉应该是个女孩的名字吧。王莉莉说道。 是这样，我呢本名叫王莉，这个是谐音。 对方没说话，王莉莉继续补充道， 走，咱们一起进去吧，你们俩看起来年纪不大，这个过来父母都知道吗？ 虽然王丽丽年纪不大，但是她一开口，女粉就感受到了家长一般的压力。明明在网上对话不觉得，可能因为文字无法表达语气吧。女粉说道， 知道，我们都成年了。 真的吗？来，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 王丽丽锐利的目光扫了过去， 女粉无语了。 王丽丽自己回神了， 不好意思，职业习惯，父母知道就好。这样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这个入场券啊，好像可以走工作人员的通道。 他们入了场，粉丝都还在找座位，媒体也来的差不多了。女粉还在小心地问：“ 丽丽太太，你不会也纹了花臂吧？” 蓝河有男粉，而且还是花臂大哥的事情。人尽皆知，看王丽丽这个劲儿，他们都要怀疑王丽丽也有花臂了。王丽丽喊道， 我是警察。 女粉无语，总算知道那种貌似家长又比家长还严厉的气势是怎么来的了。两人不禁喃喃， 哥哥还真是黑白通吃啊。 王丽丽没说话，她有点想反驳，就感觉无话可说。在蓝河来之前，王丽丽倒先被认识的粉丝围观了一下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